也特别容易投入。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《飞屋环游》，一段几十秒钟讲 把西边的屏风一推进到院子里边去了，江平也按着他怎么走的，也是走这个台阶一身湖花园，所以我就来到这个地方了，看这儿挺奇怪的，所以我想过去看一看。啊，雷英听上来的，雷英心话这根本不可能啊，那您看现在怎么办，那怎么办呢，这样吧，我搀扶您啊。哎，正在这转悠着找江平呢，一看他们俩从那门里出来了，哎呦，把雷震给吓的呀，恩公。